小鸟小鸟叫不停，飞过青草地。夏天到了多美丽，大地穿新衣。虫儿虫儿叫不停，微凉的夜里。秋天到了多美丽，枫叶飘满地。落叶落叶飘不停，让我想念你。冬天到了多美丽，雪花落满地。大雪大雪下不停，河水结成冰。 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